分几个来 Milwaukee 的教会 啊？点解唔俾几个去 Milwaukee 咧？ 你的和声非常的漂亮 啊！你哋好漂亮 啊！因为我是那里的指挥 啊，好像我系你指挥一样， 是很想来你们这里挖角，把你们的男生都挖到 Milwaukee 啊，想将男生攞到 Milwaukee 度。 啊，非常抱歉，今天我又迷路了 啊！我今日荡失路啦。 我上一次来大概是一年多前吧， 一年前我嚟呢度 也是快到了，看到那个领会的弟兄很着急的在门口等我 啊，睇到门前嘅领会弟兄好焦急喺度等我。 但是一年多后我又重蹈覆辙， 一年之后再嚟到你嗰度当中。 我其实十点半我就到了 Madison 了， 其实我十点半已经嚟到 Madison 噶啦， 但是呢我忘记了在151要左转 啊，忘记咗某一个街要左转， 我就一直往 Capitol 开去找， 一直去 Campus 嗰度转。 所以呢真的是这个差一步都不行哈！ 啊，差一步都唔可以嘅。 所以呢，我在你们的 downtown 转了20多分钟，才发现151左转在哪里。 哎 ，downtown 转咗20几分钟先揾到教会。 所以抱歉让这个领会的弟兄着急。 啊，对唔住，令到你哋焦急。 今天是复活节， 今日复活节， 在四福音啊每一卷书当中，我们都看到在福音书结束的时候呢，有耶稣复活的记载。 四福音里边完嗰时，梗有记载耶稣基督复活嘅记载。 但是呢，你如果注意的看四福音有关复活的描述， 如果你看四福音睇到复活嘅描述咧， 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点。 有个特别嘅特点， 这个复活的记载呢，从来没有用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来记载。 复活记载从来冇用轰轰烈烈嘅方法嚟记载嘅。 复活记载呢，都是耶稣跟一个人、两个人、十几个人，我们等一下会看，最多只有几百个人在一起。 复活时耶稣基督只系同一个人、两个人，或者都最多几百个人来倾偈。 其实呢，你注意看圣经记载神迹的时候， 你注意圣经记载神迹嘅时候呢， 神迹的范畴越广， 神迹范围越广大， 神迹所发出的对象越多， 神迹发出嘅对象越多， 耶稣越小心， 耶稣就越小心了， 耶稣越谨慎， 耶稣越谨慎。 我想在圣经当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五饼二鱼， 圣经当中最好的例子五饼二鱼。 我想所有的神迹当中，这个神迹接受的对象是最多的一个神迹。 神迹之中对象最多就是这个神迹了， 因为这个神迹呢让5000个人吃饱， 这个神迹让5000人吃饱。 但是呢，你如果去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记载， 你睇马可同马约翰福音第六章嘅记载咧， 当耶稣行完神迹的时候， 耶稣行完神迹嘅时候咧， 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耶稣行完神迹以后呢，他马上催促门徒赶快上船离开。 马可福音第六章完咗呢个五饼二鱼嘅神迹咧，耶稣催促门徒快快上船。 希腊原文是他极力的、赶快的把门徒赶走。 哦，佢激烈嘅将门徒嚟赶走。 你如果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话呢，当神迹结束的时候呢，整个的群众呢要拥戴耶稣为王。 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呢，众人围住耶稣。 但是呢，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耶稣赶走了门徒之后呢，他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去了。 马可福音耶稣赶走门徒之后，佢自己一个人去山上祷告。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也是如此， 约翰福音第六章亦都系咁样。 我们常常在想说，耶稣啊，你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 耶稣啊，点解你唔乘胜追击呢？ 你刚刚才行了一个这么伟大的神迹， 你刚刚行到伟大嘅神迹， 你继续开一个布道会， 即刻开个布道会， 你继续发出呼召， 发出呼召， 不是有更多的人悔改吗？ 咪更多人悔改咩？ 你怎么在一个这么大的神迹结束之后呢，你突然躲起来了？ 我点解喺个咁大神迹之后，忽然间自己一个人躲起嚟咧？ 你如果再仔细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往下读的时候， 你将约翰福音第六章向下读嘅时候咧， 你会发现耶稣不希望这个神迹误导了他对，众人对他的了解。 耶稣唔希望呢个神迹令到众人对佢有误会。 因为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你会发现很多的人所以拥戴耶稣为王。 你睇到约翰福音行神迹之后咧，好多人拥戴耶稣为王。 他们不是真的希望耶稣做他们的救主。 佢哋唔系真系需要耶稣做佢哋嘅救主。 很多的人只是希望吃一个 free lunch。 很多人就食一个免费嘅午餐。 想吃一个免费的午餐。 免费午餐。 很多的人希望耶稣带领他们重新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希望耶稣带领他们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 所以当这些群众的目的跟心态错误的时候， 所以这个群众的心态和目的有错误的时候呢， 耶稣不会跟群众一起起舞的， 耶稣不会跟群众一起的。 所以呢，他就选择了退离， 所以就选择退离。 那同样的，你如果看复活节的记载， 你看复活节的记载， 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 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 一个人从死里复活， 一个从死里复活， 他应该是一个应该向普世宣告的一件事情， 应该普世宣告的时候。 但是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记载，你如果读各福音的记载， 你睇各福音的记载。 福音作者的重点是在于耶稣与个人的 encounter， 耶稣与个人的相遇。 重点是耶稣和个人的相遇。 福音书的作者，他的文笔从来没有用一个轰轰烈烈、渲染大事的一个方式来记载复活的故事。 福音的文笔从来没有用轰轰烈烈来记载主耶稣的复活。 都是一个人、两个人、十一个人。 都是一个人、两个人、十几个人来倾偈。 在圣经当中记载复活，耶稣显现复活的对象最多的一个记载呢，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在圣经里边记载耶稣复活最多的观众呢，是哥林多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十五章 第十五章。 在那里呢，保罗是这么说的。 保罗是这样讲的， 他说， 他说 第三天复活了， 第三天复活了， 显给基法看， 显给基法看， 基法就是彼得了， 基法就是彼得， 然后呢，显给十二使徒看， 显给十二个门徒看， 然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 然后显给五百个弟兄看， 这是在圣经记载当中对象最观众最多的一次。 这个是圣经记载乎观众最多的一次， 也只不过五百多人而已， 只是五百多人而已。 你可以说，耶稣啊，你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站到一个最高的地方，然后说，喂，你看我活过来了？ 点解唔耶稣企喺耶路撒冷最高顶点喺山度话，嘿，我而家嚟啦。 我复活了，这么大的神迹，你来相信我吧。 我复活了，这么大的神迹，你也相信我了。 这不是很好的一个布道方式吗？ 一个好的布道方式吗？ 我们今天都希望用一个奇妙的神迹、伟大的神迹来说服人。 我们今天希望用伟大的神迹来说服人。 但是等一下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人如果决定不相信的话， 我跟会大家分享，如果一个人决定不会相信的话， 再大的一个神迹在他面前展开， 最更大神迹在他面前展开， 他都不会相信， 他也都不会相信的。 但是呢，我们再次的把焦点拉回来，放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上。 我们将今天的焦点放在今天读的经文上面。 我们来看复活的记载，它的重点不是要记，不是要让借着一个轰轰烈烈的事情来说服你。 复活的记载不是轰轰烈烈的藉著来说服你。 复活的记载是要让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让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个人的经历，有一个个人的体会。 复活的意义是你个人生活中的个人的体会。 所以你看到耶稣跟抹大拉玛利亚的记载， 所以你看到耶稣跟抹大拉玛利亚的记载， 所以你看到耶稣与多马的记载， 耶稣和多马的记载， 你看到耶稣在海边与彼得的对话， 耶稣在海边和彼得的对话， 耶稣跟关起门来害怕的十一个门徒的对话， 耶稣同十一个门徒关喺屋里边害怕中的对话。 但是我们今天的焦点要放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耶稣跟两个门徒的对话。 今日嘅焦点系耶稣复活之后同两个门徒嘅倾偈。 我们刚刚读过了，在这段故事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个人，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去。 今 日 故事讲到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向以马色的道路上行。 在十五节当中，这里说耶稣亲自的就近他们。 十五节，耶稣亲自的来到他们那里。 在复活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是耶稣亲自的来亲近他们。 复活记载里边，耶稣常常系亲近佢哋嘅。 当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到了坟墓那里，她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她哭的时候， 抹大拉玛利亚去到空嘅坟墓哭嘅时候咧， 耶稣亲自来到她的身边。 耶稣亲自来到佢身边。 叫他的名字， 叫他的名字。 当多马决定不相信耶稣复活的时候， 当多马决定不相信耶稣复活的时候呢， 耶稣亲自的在他面前显现。 耶稣亲自向他面前显现。 当彼得跟那些门徒灰心到海边打鱼的时候， 彼得同门徒灰心去海边打鱼的时候， 耶稣亲自来到海边。 耶稣亲自来到海边。 不仅是来到了海边， 不单单去到海边， 还帮他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帮他们准备丰盛的早餐。 那在这条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也亲自的来到了这两个的门徒当中。 以马忤斯的道路上，耶稣已经亲自去到他们身上。 我们常常说，我终于找到了神。 你成日讲我哋终于找到神了。 我们常常说我终于相信了神。 啊，你成日讲我终于相信神了。 但是其实弟兄姐妹常常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体会到的是，神一直在寻找所有的人类。 其实你冇体会到，其实系神来亲自寻找人类。 我们觉得是说我们找到了神。 你只系讲我系揾到神， 但是其实是神找到了你我。 其实系神揾到你同我， 因为神一直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发出他回家的呼喊。 因为神喺各个世界各个角落发出佢呼召。 他就像那个浪子回头的那个父亲一样， 好似个浪子回头的父亲一样， 他天天站在门口等他的小儿子回家， 这样站在门口等他小儿子回家。 因此我们相信的这位慈爱的上帝，他在这个世界上用各种的方式希望世上的人可以相信他。 这个慈爱上帝在世界上不同的方式希望人相信他， 希望这些离开的人类可以重返他的家园， 希望离开这个人类重返家园。 所以弟兄姐妹没有错，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是你自己决定要相信耶稣基督的。 当然接受耶稣那刹那是你自己接受耶稣基督的， 但是你之所以决定相信，你之所以可以决定接受， 不过你可以相信可以接受， 是因为那有那个寻找的神一直在寻找你，感动了你。 因为这个寻找的神寻求你，感动你。 所以这耶稣 在那天早上，他亲自的走到了门徒的旁边。 所以耶稣在那天亲自去到这个门徒那里。 我们在这段故事当中，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呢，它是讲到一个人他追寻的心路历程。 可以亦都在这个故事看到个人追求神的时候的心路历程。 因为我们在前面看到，当耶稣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眼睛迷糊，不认识他。 因为耶稣来到他门前呢，这两个门徒呢是眼睛迷茫，不认识神。 但是呢，你看到这个故事的结束的时候呢， 你看到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呢， 这些门徒眼睛明亮，认出了耶稣。 门徒眼睛明亮，认识耶稣了。 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追寻信仰的人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追仰神中间的心路历程。 我们的眼睛从迷糊到明亮， 我们的眼睛从盲到开， 我们的观点从不认识到认识， 我们的观点从不认识到认识。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过程当中是记载这两个门徒是如何的眼睛从迷糊到明亮，从不认识到认识。 在这个故事看到这个门徒怎样从盲到眼开，从迷路到找到路。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想想看，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这样看的， 在我们不相信的时候， 我们不相信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的证据显示上帝的存在， 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 有很多的证据，有很多心里的声音告诉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 很多心里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有个神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原因，我们就是选择不相信，我们就是选择不看见， 但我们偏偏就不相信。 所以呢，就在这里也是一样，耶稣就站在他们的旁边， 这里就让耶稣站在他们旁边， 但是他们的眼睛是盲目的， 但他们眼睛是盲的。 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有一些非常大的盲点， 我们生活中有一个很大的盲点， 这些盲点阻碍了我们不能去相信，不能去接受。 我们经常很盲，阻碍我们相信。 常常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不客观的信仰， 有时有些人说基督教是一个 不客观的信仰。 常常有一些不相信的朋友说基督教是一个不合科学的宗教， 有些人说基督教不是一个不合科学的宗教。 但是我自己的冷静常常的在一旁观看一些人不相信的理由， 我旁观有些人不相信的理由呢， 他们不相信的理由比我们相信的理由还要 还要不客观，还要主观。 其实他们不相信的理由比我们相信的理由更是不客观的。 我记得有一次跟我一个表弟在讲福音， 有一次我跟我表弟讲福音， 我说我可以举很多的证据来告诉你说这个信仰是真的， 我可以举很多来证明这个信仰是真的。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相信这些证据是真的， 我相信这个证据是真的， 但是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 所以呢，有的时候证据如山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证据这么多有什么用呢？ 神迹再大又有什么用呢？ 神迹极大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们的眼睛是盲目的，如果我们认不出来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作用的。 我们盲的话，这证据是没用的。 一直到耶稣的证据、耶稣的神迹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发生作用的时候，这个神迹才是一个真正的神迹。 当这些神迹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神迹了。 我们看到，我们也看到，在以马忤斯路上，为什么这两个门徒他们会往以马忤斯走去？ 啊，点解呢两个人会喺向住以马色去呢个城市去走呢？ 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圣经上没有说， 圣经上冇讲明原因。 有可能他们要回家， 可能要翻屋企。 但是很可能他们是想要离开耶路撒冷这个伤心地。 其实他们想离开耶路撒冷个伤心地， 因为在路加福音这里记载说。当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 因为耶稣同佢哋讲嘢嘅时候咧，佢哋个面上边咧系好忧愁嘅。 这里是说，在你如果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这里说是七日的第一日。 呢个你睇呢个第二十四节咧系讲七日嘅第一日。 这七日第一日，换句话说呢，我们要用犹太人的思想来看。 点解我哋用个犹太人嘅思想嚟睇？ 我们都用礼拜一做我们的每个礼拜的开始。 我哋而家用礼拜一做我哋每个星期嘅开始。 我们每个人所这个在美国有所谓的这个 Blue Monday Syndrome 忧郁星期一的这种症状 啊，喺美国咧星期一咧就叫 Blue Monday 嘅症状 Blue Monday Syndrome。 那这个 Blue Monday 对犹太人来讲呢是礼拜天。 其实这个 Blue Monday 对犹太人来讲呢是礼拜日， 因为他们的安息日从礼拜五的下山到礼拜六的下山，礼拜五的下山开始，礼拜六的下山结束。 他们的安息日是礼拜五傍晚开始到礼拜六傍晚结束。 所以呢，我们的礼拜天是他们一个礼拜的开始了。 所以我们的礼拜日其实他们每个星期第一日的开始。 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两个门徒七日的第一日走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去的时候呢， 所以这两个门徒在第一日走向以马色的道路的时候呢， 是他们这个礼拜的开始， 是他们星期的开始。 但是在这个礼拜的开始，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盼望， 在这个开始他们的生命是没有盼望， 他们的生命当中所有的梦想所有的期待都落空了， 他们的所有盼望都落空了。 所以呢，他们的心中非常的迷茫。 他们的心中好迷茫。 为什么迷茫？ 为什么迷茫呢？ 因为他们所相信的那个神，他们所相信的那位救主，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 因为他相信的救主在十字架死了。 他们所有信仰的一切所寄托的盼望，全部随着耶稣钉十字架消失了。 信仰所有盼望随着耶稣基督死了十字架消失了。 所以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们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之后， 当耶稣问他们究竟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呢， 他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在二十一节这么说。 二十一节这么说。 他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但是我们素来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所以换句话说，整个民族的盼望。”耶稣是他们的救星，耶稣是他们的民族救星， 所以全国以色列的盼望就在耶稣身上。 但是呢，他说不但如此，这件事成就了。 不但如此，这个事已经成就了。 什么是成就了呢？ 什么叫成就呢？ 耶稣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死被钉在十字架上， 而且最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最后讲到这样的话， 他说现在已经三天了。 现在已经三日了。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度日如年， 中国有一句话度日如年。 所以我相信门徒，这些门徒从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天的早上，这两天多的时间是非常的不好过的。 所以这个门徒在星期五晚上到星期日之后早呢是非常难过的。 对很多人来讲说，这根本就是噩梦一场。 对很多人来讲是噩梦啊， 礼拜天才看到耶稣非常凯旋昂扬地进到耶路撒冷城 啊，星期日就看到耶稣 进到耶路撒冷城 啊，去到耶路撒冷的城。 然后呢，这个 那个情景是他们非常难忘的。 这个情景是他们很难忘的。 所有的人出来拿着中枝铺着衣服欢迎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 哦，所以以前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些人就叫他做何塞纳何塞纳。 所以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像一个 rock star 一样， 好像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好像一个 rock star 一样， 非常的受欢迎， 好受欢迎。 但是曾几何时，过了几天， 但是竟然过了几日呢， 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到礼拜 五，对不起啊， 到礼拜五关礼拜五关时呢， 他竟然死在一个羞耻的十字架上， 死一个羞耻的十字架时嗰度。 我们民族的盼望呢？ 我哋民族嘅盼望呢？ 我们民族的期待呢？ 我哋嘅期待。 我们救恩的应许呢？ 我哋救恩嘅应许。 我们救恩的盼望呢？ 我哋救恩嘅盼望。 到底去哪里了？ 去咗边度呢？ 我不晓得在座当中有多少是台湾来的弟兄姐妹。 啊，唔知边个喺啊在系台湾嚟嘅。 台湾昨天经历一场激烈的总统大选。 台湾今日激烈嘅总统大选。 几家欢乐几家愁。 好，有几家欢乐几家愁。 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 我提醒弟兄姐妹。 政治的胜利是一时的。 政治嘅胜利一时嘅。 不要因为你投的候选人胜利或失败而觉得世界末日到了。 唔好认为你投到嘅人胜利或者失败就世界末日啦。 这个世界上的国是会过去的。 这个世界上嘅国系会过去嘅。 唯有神的国，神的话是永远长存。 唯有神嘅国同佢话系长存。 所以不论你现在的心情是快乐是灰心， 唔论你而家心情快乐同埋灰心， 但是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那永恒的天国、永恒的这个事物上。 焦点放喺永远嘅天国上。 所以呢，这些门徒，他们对耶稣的盼望呢，其实不是永恒性的。 所以他们的盼望似乎不是永恒性的。 因为你如果去看四福音当中，耶稣要临死之前，他们还在争将来谁会做左丞相、右丞相。 你看耶稣临死之前，他们大家争谁个做第一。 所以呢，这个换句话说呢，耶稣到临死之前，门徒都没有真正的体会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耶稣在死之前，门徒都不明白他究竟耶路撒冷是做什么。 大多数的门徒认为耶稣进去是要带领他们建立一个新的以色列国。 很多人以为耶稣带他们是进入去建立一个新的以色列国。 大多人数相信耶稣进来是要推翻罗马政权，让他们有一个重新的开始。 很多人以为耶稣来是推翻罗马的政权，令他们重新的开始。 所以当他们带着这样错误的期望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带着这个错误的看法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 当然他们的幻想破灭，当然他们的梦想消失了， 当然他梦想也消失了， 当然他们就不知所措，不知何去何从了， 所以就不知去哪里了。 所以因此他们离开了耶路，他们只想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 所以他们只想伤心离开耶路撒冷去以马色这个地方。 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以马忤斯。 其实我们的身上呢，生命都很多以马色的。 我觉得我们常常像一个鸵鸟一样， 好像一个鸵鸟一样， 我们常常喜欢把头埋在沙里面。 我哋将个头埋喺沙里边。 中国人说眼不见为净。 啊，中国人话眼唔睇唔到就算啦。 我们常常选择逃避。 我哋选择逃避。 所以这两个门徒呢，他们当他们的梦想、当他们的期待消失之后， 所以两个门徒佢嘅期望消失嘅时候咧， 他们离开了那个伤心地，也就是耶路撒冷。 离开伤心地就系耶路撒冷。 他们要往一个随便哪里去，只要不在耶路撒冷就好。 就随便去一个地方，唔喺耶路撒冷就算啦。 所以呢，你的以马忤斯在哪里？ 你哋嘅以马忤斯喺边度咧？ 我知道很多的以马忤斯是在 Wisconsin， 很多的以马忤斯是那个酒吧。 好多以马忤斯可能 Wisconsin， 好多人嘅以马忤斯就系酒吧。 我常常发现，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往往是最荒凉、最寂寞的地方。 最繁荣嘅地方，常常系最荒凉嘅地方。 有一次，我跟我的表哥去那个去一个吧里面。 我有一次跟我表哥去一个酒吧里边， 我看到很多的人在那边大声欢笑，大声在那边非常快乐。 好多人又饮酒，好大声，好欢，好开心。 但是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呢，我感觉到的不是快乐。 其实我睇到唔系快乐嘅。 我突然觉得这一群在那边大声欢乐的人，怎么那么孤独，怎么那么寂寞？ 其实嗰班人虽然好开心，其实佢哋系好孤单嘅。 所以当我坐在那个酒吧的时候， 所以我坐喺酒吧里边咧， 我感觉到的不是快乐，不是欢乐， 唔系欢乐。 我感觉到的这是一个 最寂寞、最荒凉、最哀伤的一个地方， 其实是最寂寞和伤心的地方。 但是呢，我们常常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只为了不要面对我们的现实，只为了不要面对我们的真相。 其实我们有时找这些地方去呢，逃避我们的现实。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耶稣还是来到了门徒的身边，亲自的就近他们。 在这个荒凉的时候，耶稣是亲近这两个门徒， 希望可以让他们解除他们的盲点， 解除他们 的盲点， 希望可以消除他们的迷茫， 消除他们的迷茫， 也希望可以消除他们的怀疑， 消除他们的怀疑。 因为你如果再往下读的话，你会看到他们其实对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是不相信的。 其实这两个门徒对耶稣复活是不相信的。 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之前呢， 离开耶路撒冷之前呢， 已经有一些妇女告把耶稣复活的事情告诉他们， 已经有女人同耶稣将耶稣复活的事情讲给他们听。 我们来看22节， 看22节， 他说：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 他说这里几个女人让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清早去到坟墓那里， 不见他的身体， 不见他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说， 就回来跟我讲了， 看见了天使显现， 在这天使显现， 说他活了， 他说他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 有几个人去坟墓那里， 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看到的正是你们女人跟我讲的东西， 只是没有看见他， 但是没有看到耶稣。 所以换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他们虽然知道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他们虽然 知道耶稣复活， 但是不相信， 不相信。 这几个人还挺大男人主义的哈。 啊，这个两个人呢，是大男人主义的。 啊，其实我们不太确定这两个人是不是都是男的。 啊，其实我哋圣经冇讲清楚呢两个系咪男人嚟。 有人相信的很可能是一对夫妇。 有人相信一对夫妇， 因为呢，在路加福音当中只提到一个人的名字， 在路加福音净系提到一个人嘅名， 没有提另外一个人， 冇提另外一个人， 所以很可能是一男一女， 可能系一男一女， 当然也可能是两男啦， 亦都可能系两个男人。 但是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当这些妇女把复活的消息带回来的时候呢， 将个妇女跟复活嘅事讲俾门徒听嘅时候咧， 门徒的反应是不相信。 门徒反应系唔相信嘅。 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如何知道圣经的记载是正确的？ 我哋要成日知道圣经嘅记载正确嘅。 对我来说呢，一个很大的理由在这里。 好大嘅理由就喺呢度啦。 按照犹太人的风俗习惯， 按照犹太人嘅习惯啊。 女人的证据是不能在法庭上成立的。 女人证据是没用的，不可以在法庭上做证据的。 旧约不是说你如果要 告发一个人要有两三个人作证吗？记得旧约 有这么一条规矩吗？ 旧约说如果你告一个人要两三个人作证， 这两三个人只能是男的， 这两三个人证人只可以是男人， 不能是女的， 不可以是女人。 但是呢，你看耶稣的复活记载， 耶稣复活的记载， 他第一次向谁显现？ 第一次向谁显现呢？ 他向一群女人显现， 向一群女人显现。 如果他真的想要让他的复活成为一个在犹太人当中成为一个有力的证言的话， 如果耶稣想他复活在犹太人中的一个有力的证据的话呢， 他应该选择先向男人显现， 他应该选择先向男人显现， 然后向这些男人回去讲话的话呢，相信的人比较多， 男人讲证据相信的人就会更多了。 但是耶稣选择了先向那些信心大的妇女来显现， 耶稣先向这些信心大的女人来显现， 他没有考虑到文化的因素， 没有考虑到文化的因素。 所以如果圣经是捏造的话， 如果圣经是捏造的话呢， 我相信这些作者他们一定会选择一些男性的证人来目睹耶稣的复活， 当然捏造的话一定会选择男人来第一次做复活的证人。 但是这些四福音的作者他们按照事实，完全按照事实记载下来， 四福音作者完全按照事实记录下来， 即便是在当时的文化环境当中，妇女的证言不足以成为一个可信的供词， 虽然妇女不可以有足力的 证人的口供， 但是他们还是忠实的记载了下来， 是忠实的记载下来。 所以圣经是可信的，是可相信的，是确定的，有很多的原因， 所以圣经是值得可信的。 那其中这个原因呢，就是在这里， 其中的原因就在这里了。 耶稣选择了妇女作为他的第一批复活的证人， 耶稣选妇女是第一批复活的证人。 但是很可 很显然葛留巴不相信了， 当然了，这个人就不相信了， 他在耶路撒冷听到了耶稣复活的消息， 他耶路撒冷听到耶稣的复活的消息， 但是他不相信耶稣复活了， 他不相信耶稣复活。 其实你如果想想看，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到耶稣的坟墓去的时候，他是去迎接耶稣的复活吗？ 你睇下谂下，抹大拉玛利亚去耶稣系迎接耶稣复活吗？ 不是的， 唔系嘅。 他带了什么去？ 佢带咩去啊？ 香膏。 佢带香膏。 香膏不是去何塞纳何塞纳的。 香膏唔系欢迎何塞纳何塞纳嘅。 香膏是去抹死人的身体的。 香膏系抹喺死人身上嘅。 所以呢，抹大拉玛利亚他去坟墓的时候呢，他所期待的是一个死的耶稣。 所以抹大拉玛利亚去坟墓嗰时咧，佢系期望咗个死嘅耶稣。 所以门徒当中，其实耶稣复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期待这是一个真的事实。 所以耶稣复活冇一个人预先知道会期待咁嘅事实嘅。 所以这两个门徒，他们心中有盲点，他们的心中有迷茫，他们的心中也。充满了怀疑， 所以这个门徒呢心中是盲的，充满怀疑。 所以呢，我常说一个神迹再大， 所以我常说一个神迹极大， 但是一个人如果选择不相信， 如果一个人选择不相信呢， 一个人如果选择怀疑， 一个人选择怀疑呢， 我不是说怀疑不好， 我不是说怀疑不好， 我觉得诚实的怀疑是信仰的起点， 诚实的怀疑是信仰的开始。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常常为怀疑而怀疑。 我其实我哋成日咧为怀疑嚟怀疑。 为反对而反对。 为反对嚟反对。 所谓的是什么呢？ 所谓咩咧？ 所以呢，在这里这些门徒虽然有复活的证据，有复活的证人，但是他们还是怀疑，还是不相信。 所以呢，门徒有复活嘅证据，但系佢亦都怀疑。 所以耶稣才会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 所以耶稣同佢哋讲，先知所讲嘅话，你哋心里信得太迟了。 这个无知啊，不是说这个人很笨， 呢个无知唔系呢人好蠢。 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呢，是缺少感觉 ，lack senses。 呢个其实呢个真正嘅意义系 lack senses， 缺少那个感知的能力， 缺乏呢个感知到嘅能力。 所以呢，即便是耶稣的复活证据给了他们，他们体会不到，他们感觉不到。 所以虽然证据在他面前，但佢体会唔到。 所以弟兄姐妹，不相信的人不都是一些愚笨的人？ 所以唔相信嘅人都系愚笨嘅人。 他们都有很多不相信的人，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人。 哦，其实好多唔相信嘅人好聪明嘅。 但是呢，他们不相信，不是因为不是他们的聪明不够。 其实他们不相信不是因为他聪明不够， 而是他们不愿意去感知，他们不愿意去感受， 他们其实不愿意去感受。 所以这里当耶稣说无知人呢、啊，不是说你们这些笨蛋， 耶稣其实跟他们说无知人、啊、不是你们蠢材， 耶稣在这里是说你们这些缺少真知灼见的人， 其实你们缺乏真的知识的人。 所以呢，后来耶稣就坐下来， 耶稣就坐在这里， 针对他们的犹太人背景， 针对他们犹太人的背景， 就把圣经上所按照有关弥赛亚的话呢，都一一向他们解释。 圣经有关弥赛亚的事情，一一同他们讲。 我们今天没时间， 我们今天没时间， 但是我想各位有很多人已经读过这本书， 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了， 叫做铁证待判， 叫做铁证待判， 英文本叫 Evidence That Demands Verdict， 英文叫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这个作者 Josh McDonald， 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在铁证待判里面呢，他有一章呢就讲到复活的证据。 在这个作者 Josh McDowell 里面有一个 chapter 讲到复活的证据。 同样的，在这本书当中呢，他有一章呢，他列举了圣经当中有多少的预言在今天已经实现了， 亦都讲到系好多预言今日系实现啦。 所以，如果各位对一些客观的数字、客观的这种东西资料有兴趣的话， 如果各位对客观嘅资料有兴趣嘅话咧， 您可以去看麦道卫的这本书《铁证待判》， 可以买呢部书嚟睇一睇。 它可以客观的告诉你圣经为什么是可信的， 可以客观讲俾你听圣经系点解可靠， 复活的记载为什么是可信的， 复活嘅记载系为什么系可信嘅。 因为他说如果这些都是谎言的话， 如果呢啲系谎言嘅话咧， 他说耶稣应该拿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Best Oscar。 所以耶稣咧就系、是、做一个Best Oscar 嘅得奖人啦。 但是呢，的确，你这个我们 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圣旧约当中四处充满了有关耶稣要来的预言。 睇旧约睇到好多预言耶稣要来嘅。 所以呢，在这里当门徒的当耶稣在二十七节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所以耶稣二十七节话咧，从旧约从摩西开始一路讲耶稣嘅事，都同佢哋解释。 我相信耶稣讲到很多的经节， 耶稣讲到好多旧约嘅经文， 很多是你我今天所熟悉的， 好多你同我熟悉嘅经文。 像以赛亚书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好似以赛亚书应有个婴孩为我哋而生，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佢嘅名要以马内利。 或者是我们熟悉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我哋熟悉嘅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佢嘅鞭伤我哋得到医治。 或者是耶利米书当中， 或者耶利米书， 耶稣会告诉他们说，耶利米所讲的那个大卫的后裔就是他自己。 耶利米里边讲嘅大卫嘅后裔就系耶稣自己。 另外，我们所熟知的，在弥迦书当中已经预言到耶稣出生的地点。 弥迦书亦都预言到耶稣出生嘅地点。 在撒加利亚书当中，甚至预言到耶稣将要受死的方式。 撒加利亚书预言到耶稣受死嘅方式。 所以呢，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从旧约来看。旧约本身它已经，我们今天好像是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比旧约的信徒有一个更清楚的角度。 我们新约回头看旧约，会比那段时的人更对旧约有清楚。 因为今天那些旧约的很多的预言已经应验，已经实现了。 因为旧约很多预言今天已经实现了。 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就跟他们这些人一一的解释清楚。 所以耶稣同他们一一解释清楚。 但是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客观的真理，客观的事实。 弟兄姊妹，这个客观的真理，客观的事实。 他们在这里，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他们的，这里并没有说他们听完了以后，哇，眼睛明亮，突然懂了。 在这里也都没看到，忽然间呢，讲听到这个眼睛明亮。 一直要到这些客观的真理在他们心里面真正发生作用的时候， 看到这客观真理在他们心中发生作用的时候呢， 他们的眼睛才会看到， 他们的眼睛就开了。 他们的脑袋才会想清楚， 佢脑袋就想清楚啦。 所以当那天晚上他们留耶稣一起住宿的时候， 对，当佢哋嗰日晚上留耶稣同佢哋住嘅时候咧， 在三十节这里说，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 所以耶稣晚上同佢哋攞起饼嚟祝谢嘅时候咧， 拨开递给他们， 拨开饼俾佢哋嘅时候咧， 在这个时候一个电灯泡亮了， 喺呢个时候个电灯开咗啦。 在三十一节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佢哋嘅眼睛喺呢个时候就擘大咗，明亮了。 中文翻得很好。 中文翻译得很好。 这才认出来。 而家先至认出嚟。 听到了耶稣复活的事实，他们不相信。 听到耶稣复活事实，佢哋唔相信。 听到了耶稣亲自的讲解有关弥赛亚的真理，他们还是没能够相信。 听到耶稣讲弥赛亚真理，佢哋仍然唔相信。 一直到这些客观的证据、客观的事实落实在他们心中发生作用的时候， 呢啲客观事实喺佢哋心中发生事实作用嘅时候咧， 他们的眼睛才突然看啊，原来耶稣就是你，原来一直跟我们讲话的是耶稣你啊！ 喺呢个时候，个灯一开咗，佢哋就明白，眼睛开咗，原来喺我哋面前讲嘅就系耶稣你自己。 原来我们所相信的真理不是假的，都是真的。 原来我哋相信真理唔系假嘅，系真嘅。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弟兄姐妹都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 在座等于基本好多经过呢个事实。 当我们的心里面的灯泡突然点亮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的灯忽然着的时候呢， 我们才发现神一直在那里寻找我们。 其实发现神一直在那里寻求我们， 只是我们的耳朵没有听见他的呼唤， 我们的耳朵没听到神的呼召。 其实神一直在等我们回家， 其实神一直等我们回家， 只是呢，我们像那个小儿子一样，一直在外面花天酒地，喜欢外面的世界。 好似细路仔一样喺外边花天酒地，喜欢世外边嘅世界一样。 一直到有一天，这个儿子在路加福音这么记载的， 好似直至到有一日呢个路加福音记载呢个细蚊仔一样， 他突然觉悟了， 佢忽然间觉悟啦。 他突然觉悟的时候，他发现说，哎，我 daddy 是一个 millionaire 呀、 啊！啊，忽然间知道我父亲系一个好有钱嘅百万。 他在跟猪抢吃的时候， 佢要同猪抢嘢食嘅时候咧， 他突然想到说，我家里有一个很有钱的老爸， 我屋企有个好有钱嘅 daddy。 弟兄姐妹，一直到那个 moment， 到那个 灯泡亮的 moment 之前， 直至到一个灯泡亮 pop 声嘅之前呢， 他一直忘记了那个在家的父亲， 佢忘记屋企有个好嘅父亲。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在复活节的这一天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哋今日复活节好好思想我自己嘅生命。 其实不是我们寻找上帝， 唔系我哋寻找上帝， 其实是神一直在寻找你我， 系神一直喺寻找你同我， 是我们突然心里明亮了。突然眼睛看见了，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 我们忽然间心里明白，眼睛开了，看到耶稣基督。 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的希望，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希望。 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希望，也是我个人的希望。 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读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看到这个过程啊。 一开始的时候，这两个人是带满了忧愁，带满了生命充满了幻灭， 这两个人带着生命的忧愁， 还有幻灭， 还有 幻迷， 迷路， disillusion， 即系蒙查查。 Okay, that's good enough. 然后呢，他们的眼睛迷糊，他们认不出来耶稣是谁， 佢哋嘅眼睛迷茫，认唔出耶稣系边个。 但是呢，在这个故事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经过了盲目，他们经过了迷茫，他们经过了怀疑。 在这个故事完的时候，他们经过他们的眼的迷茫和他们的迷惑， 以及他们的怀疑， 整到他们的怀疑呢， 然后呢，最后他们终于到达了一个结论，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最后达到个结论，眼睛忽然间开了。 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客观的真理， 第一次一个客观的真理， 如果你不接受它成为一个主观的认知， 如果你不接受它成为一个主观的认识的话， 这个客观的真理永远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跟你的生命毫无关系的。 这个客观真理永远是一个客观真理，跟你生命毫无关系的。 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再真确，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再如山之多， 所以耶稣复活的证据 是很多，铁证代判一样这么多的话， 但是如果这个不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的话，弟兄姐妹一点用都没有。 如果这个证据不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这个证据是完全没用的。 我们只会觉得哇，这个神迹好奇妙啊！ 我们只会说哇，这个神迹好奇妙啊！ 这个是当时耶稣行神迹很多人的反应。 这个是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很多人的反应， 说众人都稀奇， 很多人都很稀奇。 但是那些稀奇的人都相信了吗？ 其实那些稀奇的人会相信耶稣吗？ 未必， 未必。 除非这个稀奇的事情你可以接受成为你自己主观的经验，否则这个真理是毫无用处的。 除非这些稀奇的客观事实证明做到你心中主观的事情是没用的。 所以如果你已经是一位基督徒， 所以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呢，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让这些信仰的事实只成为一个客观的真理， 不要认为这些信仰只是成为一个客观的真理， 而是成为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个人的认知， 正为要认为我们个人心中个人的认知， 让这些复活的故事，让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让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的故事 成为你跟我个人生命与耶稣 encounter 相遇的一个经历， 成为你个人生活中同耶稣有相遇的一个经历。 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呢， 你问你自己， 你问你自己的问题， 我不相信的理由到底在哪里？ 我不相信理由在哪里呢？ 是真的基督教信不下去吗？ 是不是真的耶稣基督这个基督教信不过呢？ 还是我故意的选择怀疑？ 是不是我或者故意选择去怀疑呢？ 我故意的选择排斥？ 我故意去排斥？ 我为反对而反对？ 我为反对而反对？ 我就喜欢让那些基督徒难堪，答不出问题来， 我就是留难那些基督徒， 看到他们答不出问题来，我就非常的高兴 啊！看到基督徒答不到我的问题，我就很开心了。 你的怀疑是真正的怀疑，你的怀疑还是为怀疑而怀疑？ 你的怀疑是真的怀疑，或者是为怀疑而来怀疑？ 求主帮助你， 求主帮助你， 让这个客观的事实成为你一个主观的经历， 让这个客观事实证明你一个主观的经历。 在这个复活节当中，你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 复活节之中如果你家有小孩的话呢， 我建议你跟小孩子一起读 C.S. Lewis 的一本书。 我提议你同小孩子一起读 C.S. Lewis 的一本书， 就是他的 Chronicle of Narnia 的第一本， 就是 Chronicle of Narnia 的第一部， 狮子女巫衣橱， Lion, Witch and the Wardrobe. The Lion, Witch and the Wardrobe. 我相信很多人去年的时候看过这个电影啊。 好多人去年睇过呢个电影啦。 但是呢，书比电影好看多了。 书比电影好嘅。 但是呢，你可以借着这本书跟你的孩子们一起来体会耶稣复活的真理是什么。 用呢部书可以同你细蚊仔分享耶稣复活嘅真理。 在这本书的结束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场景。 喺呢部书结束嘅时候咧，有个场有个情景系咁嘅。 就是呢，当这个当这头狮子阿斯兰， 当呢个狮子阿斯兰， 当他进攻到女巫的城堡里以后， 去攻打到呢个女巫嘅 witch 嘅城堡里边咧， 他那个城堡里面呢有很多的雕像， 那城堡里边好多嘅 statues， 所以呢这些雕像呢，其实呢都是被女巫的魔法变成雕像的。 其实呢啲雕刻啊，呢啲系被女巫咧变成呢啲雕刻嘅。 他们本来是一些人。 其实佢呢啲雕刻嘅其实系真人嚟嘅。 它是一些动物。 系啲动物啦。 但是呢，因为魔法的力量，他们成为了雕像。 因为呢个巫术嘅力量，令到佢哋成为呢个雕刻。 但是呢，这个阿斯兰他进到这个城堡之后呢？ 呢只狮子阿斯兰去到呢个城堡里边咧？ 他经过所有的地方。他经过之处呢，这些雕像全部都活过来，变成他们原来的样子了。 凡系 Aslan 呢个狮子去过地方，呢啲雕刻已经活过来，变翻佢哋原来嘅样式。 而且呢，当这三个小孩子进到 Narnia 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冬天。 当呢个三个小孩子去到 Narnia 呢个地方咧，嗰阵时系冬天。 所以呢，这个在那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对话。 喺嗰度一个好。出名的对话， 他说在 Narnia 冬天是永远的，但是从来没有圣诞节。 在 Narnia 里面呢，冬天是永远的，从来没有圣诞节。 换句话说，这个冬天是没有盼望，这个冬天是寒冷的。 换句话说，这个冬天是没有盼望，永远不会完的。 所以当这个代表耶稣基督的这个狮子他重新回来的时候， 所以代表耶稣这个狮子阿斯兰重新回来的时候呢， 在阿斯兰这个地方呢，突然开始出现变化了。 所以呢个阿斯兰呢个地方 在纳尼亚这个地方突然出现变化。 在纳尼个地方忽然间变啲嘢变化啦。 雪慢慢的融化了。 啲雪就融了。 开始有鸟出来唱歌了。 有雀仔出来唱歌。 开始有绿草了。 有绿色嘅草。 开始有鲜花了。 有鲜花。 当阿斯兰经过的地方，他把严冬变为春天。 当阿斯兰狮子经过地方，佢将冬天变为春天。 他把那些没有生命的雕像变成一些有生命的活人。 佢将冇生命嘅雕刻变为有生命嘅活人。 弟兄姐妹，这个才是复活节的真意。 呢个就复活节嘅真意。 我们常常凯旋地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 我成日开声讲：“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 但是，请各位今天重读四福音当中耶稣复活的记载。 请大家再读四福音复活嘅记载， 你会发现福音书作者的重点在于说，不是这个神迹有多么伟大。 四福音嘅重点唔系呢个神迹有几伟大。 复活节的神迹的重点是说，你跟耶稣有没有一个 personal 的 encounter， 个人的相遇。 复活节嘅意义系你同主耶稣复活有冇个个人嘅真正相遇。 这个才是耶稣复活真正的意义。 这个就系耶稣复活真正嘅意义。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齐嚟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有 Narnia 一样的冬天。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生命的装常常有 Narnia 这个冬天。 但是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经历生命的春天， 因着你直至到拿到生命的春天， 因着你我们那个像石头一样的生命可以活过来， 我们因着你一个石头生命可以活过来， 因着你这些客观的真理可以成为我们主观的认知， 因着你客观真理可以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个人的接触，有个人的相遇，有个人的作用， 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有个人的相遇。 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祷告主得胜的名求， Amen, Amen.